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鹏飞对于建立的话没能马上回答，这是一件一直以来他极力回避的事情。他为安夜的事情深深内疚，打电话回家，父亲说，就是没你母亲发病的事儿，也得有别的事儿。只要安夜跟你结合，走到今天这步就是必然的事儿。对你们那个小家来说，是一山难容二虎，对安夜本人来说，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鹏飞反感父亲的无情粗暴，向妈妈咨询，妈妈，您当年是怎么过来的？妈妈比安夜还年轻时就随军做了全职家属，鹏飞一直知道却无从深究，不怪他从前不体贴妈妈。体贴也需要能力，有些能力的获得非阅历不可。电话里海云这样说，这种事情是过不来的，只能面对、屈服、习惯，老了老了就好了。至于你啊，要多体谅多关心，没事儿呢多给他打打电话。严格遵照妈妈的指点，到三团以后，鹏飞三天两头的给安夜电话，嘘寒问暖，不论多忙。鹏飞现在是非常的忙啊，与一般军事干部的提升不同，由一团大队长到三团任副团长，他不仅要熟悉团领导工作，业务上还要从学员做起，从运七改装1276。电话中，安夜无从抱怨，他的忍痛不叫愈发的令鹏飞难过，却无奈，只能寄希望于妈妈说的，随着时间安夜会习惯。政委说的对不对呢？对，可惜是不在其中，难解其味。鹏飞何尝不想让安夜过来啊？时机还不成熟。对政委不知怎么才能说得清楚，很多事光靠说说不清楚，只能不说，先应下来。行，我跟他说。于建立进一步提示，跟他说不要贪恋大城市，大城市有什么好啊，除了消费高。鹏飞为安夜辩解，哦，他可能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。于建立手一摆，哼，这观点我不同意。不说别人，毛泽东，天才吧，伟人吧，来自哪里呀？湖南农村。说明什么？说明山沟沟里照出人才，同理，大城市里也出渣子。鹏飞唯唯诺诺附和，不敢再说。二人由于历史原因关系特殊，尽管不能为谦虚而谦虚， 但在面临这样的人物关系时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还是走谦虚的保守路线为好。鹏飞开门进家，一股熟悉的家味儿扑鼻而来，亲切、温暖、感伤。从去三团后，这是他第一次回家，小半年儿了。正是幼儿园接孩子的时间，安夜不在。家中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东东房间还是那么乱，满地的玩具，客厅写字台桌上一摞纸，引起鹏飞的注意。走过去拿起，安夜简历，四个二号黑体字触目惊心。晚饭之后，东东看动画片，鹏飞跟阿叶说起安夜简历，不想当着儿子的面谈论这个沉重的话题。先跟阿叶解释，前一阵儿自己太忙，刚走马上任，熟悉部队，改装1276，事情啊一堆一堆的，但是心里一直是惦着安夜的，想啊，万一安夜能适应这种生活，就到三团来，一家在一起，这就算是完成了政委交代的任务。但是怕激怒了安夜，紧接着又说，如果不能就找工作。安夜说他不能。真正离开报社，安夜才知道，他离开的不仅是报社，还是与社会连接的纽带。没了那纽带，整个人顿遭社会遗弃。每天上学上班的走了，整个楼都静了，他一个人待在空空的家里，不到下班时间不敢出门，买菜都不敢，就怕人家问怎么没去上班啊。如此下去，恐怕没有别人做参照物做说明书，鹏飞家属、东东妈妈，他这个人就不存在了。鹏飞边听安夜诉说边思考，他一个30多岁的孩儿他妈，跟一帮年轻大学生争挤，从递简历开始，不说心情，说前景，没前景啊。妈妈的中心意思是，除了多体谅，别无办法，只能随他去，随时间去，痛到麻木，痛到屈服。鹏飞不能，他做不到，他不具父亲那副铁石心肠。思考后，他郑重建议重回报社，瞎撞难有出路。过去东东小爱生病，现在呢，他的病明显少多了，再大一些会更好。这样下去，等到上学可以上寄宿，那个时候安夜就完全解放了。他熟悉报社的工作，报社呢，了解他的能力，只要向报社说明情况，报社求之不得。安夜的心头温暖苦涩，鹏飞过于天真了，过高的估计他了。报社年年都有新面孔出现，带着朝气、能力，充沛到你望尘莫及的精力和体力，将陈旧与衰老逐一的毫不留情的顶替踢掉。即使自己仍然在报社，都会有紧迫感、危机感，哪里是鹏飞以为的那样呢？只要他一张嘴，报社就会对他张开欢迎的臂膀。这些话安夜没说，不愿意让鹏飞难受，只温和地说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你只管把自己那摊事儿管好就行了，家里的事儿、我的事儿，你都别管了。鹏飞不是安夜以为的那样天真，他那番话除却鼓励，更重要的想确定一下 安叶的态度。只要他愿意回报社，那么怎么回的事情自己去做。他想去找丁杰，不想让安叶知道。除非安叶自尊考虑，还有个分寸问题。对朋友没有分寸，就做不成朋友。他出面就不一样，成了告诉安叶，不成呢，这事儿全当没有。彭飞约见丁杰，丁杰说这事儿需报社老总出面，丁杰与安叶的关系报社尽人皆知，他出面不仅帮助不了安叶，反可能把本来有可能的事情搞砸。但是呢，丁杰可以帮彭飞约见报社的老总，现任老总姓孟。孟总去外地了，周三回。师演习协调会周二上午结束。结束后，彭飞理应立刻返回团里传达会议精神。左思右想，给团长打电话请假，晚回去一天。电话中，团长说这事儿得跟政委碰一下，碰的结果是不准假。周一晚上，彭飞顶着犯纪的压力，冒着挨批的危险再打电话请假，直接把电话打到于建立家，感觉阻力主要来自于建立。政委，我还是想请一天假。于建立不容分说打断他，赶紧回来，回来向团党委传达师会议精神。说完电话就挂了，听得出他是生气了。彭飞拿着嘟嘟作响的电话，心情非常沉重。彭飞按时返部了，先去团长那儿报了到，然后去的于建立那儿。他估计于建立不会轻易地放过他。果然，见面后三句话没完，于建立就开始了。哼，不要以为你立过一等功，你是全师最年轻的副团，就可以松口气放任自己。请假一次不准，还请二次。团里等着你回来，传达会议精神，部署演习方案。你却为自己家里那点事黏黏糊糊没完没了。你家属的情况没什么特殊，普遍情况，别人都能做到，他怎么就做不到啊？还是你工作没做到家吗？一味放任纵容不行，男人呐，就得有个男人样，该硬的时候就得硬起来。彭飞闷头一言不发。于建立看着他，目光尖锐，不服气。彭飞不回答，不回答就是回答。于建立从办公桌后站起，在屋里来回地走。走了一会儿，在彭飞面前站定。彭飞，你是我带出来的学员，如果我们仅仅是普通同事、普通上下级关系，以下的话我绝不会对你说。在军队工作如同逆水行舟，上不去你就得下来，它需要超人的能力、智力、体力，还有律己精神。这个己不光包括你，还有你的老婆和孩子。知道我为什么当兵快30年了，干到今天才是个团吗？和我一块入伍的除了转业走的，现在最低的副师。嗯，有我能力上的原因，更有我不能严格要求自己，太顾及自己小家的原因。举个例子，85年我们部队执行大兴安岭灭火救灾任务，我呢正赶上老婆生孩子在家，部队拍电报让我回去， 我坚持请假，心里的理由是，部队缺我一个没关系啊，那我要不在，我老婆就没人靠了。最后，领导准了我的假，但是隔年就把我调离部队，调到了飞行学院，平调。之前盛传我提副团，自此啊，一步落后，步步落后。鹏飞，我理解你，没有谁比我更理解你。为什么呀？我老婆和你老婆情况是一模一样。鹏飞看于建立，于建立目光清澈，做好老婆工作，大道理要讲，小道理也要讲，损失了你对他没好处，两人能兼顾当然好，但我们这种工作性质很难做到啊。所以如果一个家里只能保一个，那只能是保你，保男的，保你就是保他。于建立讲这番小道理的背景，他的至诚，他对鹏飞明确到无可撼动的刚性要求，鹏飞一一的吃进心里。暗夜求职，屡战屡败，求职如同相亲，先看的肯定是外在啊。你心灵再美，性格再好，身材长相不过关，就没机会展现。求职呢，也一样，你能力再强再肯干，人家看不见呢。人家看见的只是你三十多了，女性，家中有一个学龄前儿童，值不了夜班，出不了差。求职如同相亲的另一个共同点是，双方都容易高不成低不就。得知安夜情况，小苏大包大揽让安夜到罗天阳公司来干。安夜很高兴，安夜高兴，小苏就更高兴，要不怎么说助人为乐呢？尤其他住的这个人从前各个方面都要高出自己一头。其实罗天阳公司已发展到相当规模，他本人是总经理，从前的二手桑塔纳换成了凌志，手机由大哥大换成了翻盖的摩托罗拉，房子呢还没买，等有了孩子再说。现在小苏的工房两个人住足矣了，有那资金不如先投入公司运营。一直没孩子是罗天阳的问题，上医院查过精液不液化症，这种男人让女人怀孕的几率很低。可小苏怎么也没想到罗天阳会不同意，他觉得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啊。罗天阳苦笑，你把公司当什么了？收容所啊，富人见识，开公司没那么容易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容易。公司走到今天大风小浪经历了多少啊。他从前是不跟小苏说的，男人真碰到事儿了不易跟女人说，他们帮不上忙，只能一惊一乍的添乱。最近公司因发展太快，资金短缺，从银行贷款，手续复杂，就从别人那里借了一部分钱，每月六分利。这种商人间的临时拆借已经很普遍了，甚至可说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手段，通俗的说法就是高利贷。目前罗天阳面临的困难是，上个投资项目失败了，资金回不来，资金回不来就没办法按期还钱。小苏看出了端倪， 不依不饶地追问。罗天阳呢，只是简单地说了一点。小苏揪住自己关心的问题不放。那你们到底欠人家多少钱呢？罗天阳说，每个月光利息十几万吧。小苏倒抽口气儿，那你还整天开着灵智到处跑啊？哎呦，就是把灵智卖了，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一个月的利息都不够。小苏美目竖立，你就是好面子，虚荣。罗天阳耐心解释，不是虚荣，是传递给外人的信心。那我现在要是骑着个自行车到处跑，你试试，要债的能立刻堵住你家门口。小苏当即摔门而去，噔噔噔下楼了，去安叶家。上来一句寒暄没有，先把罗天阳的事说了，不能再让人家抱希望，抱希望时间越长，失望就越大。冬去春来，安叶从菜市场回来，路过市招待所，里面迎春花、桃花、白玉兰，竞相的招摇。正是上班时分，前方一队警卫连的士兵，安叶骑车堂而皇之与士兵队伍擦身而过，斜放闲车筐里的粗大芹菜差点扫着一个士兵的胳膊。上班时间买菜闲逛，全没他想象的那么可怕，没人问他什么，没人注意到他。换句话也可以这样说，他在热闹熙攘摩肩接踵的马路上、菜市场里毫不起眼，如同蚁群中的一只蚂蚁。意识到这一点，心里就愈发的沉静。人真是一种可怜可笑的动物啊，为自己的渺小存在还要找出那么多的伟大意义。说白了，说穿了，不就是一个又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？古今将相今何在，荒草一种淹没了。焉知在另一种更高级的生物或生灵眼里，人类不是人类眼里的蚂蚁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安夜在楼门洞报箱取了报，提着菜边翻边上楼。社会新闻版一条报道有这样一句：酒驾导致两死一伤，死者家属气急败坏。气急败坏令他禁不住皱眉弯耳，本能去找记者编辑的名字，遂觉无聊，收起报纸快步上楼。今天是东东的生日，他答应了要请小朋友来，他准备六个孩子的晚餐，得去蛋糕店取定做的蛋糕，得分别给五个小客人家长打电话沟通，房间还得收拾，越想事儿越多，时间越紧，气急败坏早被抛在了脑后。丁杰意外打来电话约安夜见面，两个人很久没联系了，在安夜是不想跟人联系，尤其报社的人，在丁杰呢，开始是不知该怎么联系，联系了说什么，时间长了再联系又觉得不自然了。约见地点是在一家咖啡厅，安夜提前半小时到，丁杰准时到，二人相对而坐，看着面前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在心中同时发出同样的慨叹，怎么会老成这样啊？嘴里却异口同声，你一点都没变样。等咖啡的时候，二人大致说了各自的情况，安夜情况简单，三言两语就完了，丁杰变化很大，工作上提升为报社总编，生活上与丈夫离了婚。表面看是丁杰要离，男人有外遇，实际上是男人要离，他那外遇是他们之间感情不和的结果，不是原因。他丈夫嫌丁杰不顾家，说他是官迷，没有女人味儿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自己没本事，又不甘当老婆的家属。东西送上来了，丁杰端起咖啡抿着，声音因此有点含糊，刚开始我很难过，现在想开了，甘蔗难得两头甜。这时候一直默默倾听的安夜说了声：“是。”这时候丁杰说：“安夜，回报社吧。”这就是丁杰约见安夜的目的。电话中没说，是想看看安夜的情况再说。他担心安夜对自己心存芥蒂，也想安夜是不是已然适应了眼下的闲事，这些都需见面之后才能确定。 当了一把手后，丁杰痛彻感受到人才的重要，分外怀念当年安叶的得心应手。同安叶见面，话没说两句，他断定了安叶没变，对他的基本信任没变，更重要的是基本追求没变。算来他的孩子快上小学了，鹏飞曾说他若工作，孩子可以送寄宿。报社要文部主任马上退休，上头的意见是报社如无合适人选，他们就给派下了一个。派下了一个，可能行，可能不行。那万一不行，怎么办呢？请神容易，送神难呢？丁杰不能冒这个险，药文部太重要了。于是，他想到了安叶。安叶听丁杰说让他回报社，先是一阵，又慢慢的沉静下来，慢慢的说：“不麻烦了吧？”没有主语宾语，意思明了，令丁杰抱愧。跟聪明人无需解释，他对安叶直截了当：“安叶啊，没了你，我才知道你有多么的好使。我这样做啊，不是为你，是为我。我呢，是为工作，为工作网罗人才，见贤思齐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安叶就被逗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泪水越来越多，哗哗的，不得不用双手捂住。丁杰的眼睛也湿了，隔桌伸过手去，握住朋友的手腕轻摇：“好了好了好了啊，甘蔗难有两头甜，咱这马上就两头甜了，你还哭？”安叶止住了哭泣，为自己的失态难为情，掩饰的端起咖啡来喝。喝了两口，突然回过味儿来，问丁姐：“哎，你刚才说我什么？两头甜？哪两头啊？”丁姐轻视：“行了吧你啊。”斥责安叶的得便宜卖乖，于是安叶明白丁杰不了解情况。刚辞职那阵儿，鹏飞对安叶是关心的，虽然仅是口头上的关心，他心里知道也知足，但是时间越长关心就越少，直至没有。就这，安叶也尽量地给予了理解，慢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就算是他有心也无力呀，他实在是太忙。他对鹏飞的彻底失望源于上个月的一个电话，电话中又说让他带东东随军。安叶再次强调了东东的小学教育，从前说到这儿，鹏飞就不说了。这一次呢，态度强硬：“孩子的教育，关键在母亲。当年，我妈带着我，随我爸掉了不知多少个地方，有的地方比我们这儿还小，在山沟里。结果怎么样？我不能算差吧？”理所当然，理直气壮里，蕴含着的不满和指责令安叶周身寒彻。当年他说：“我不是我爸，我保证不让你走我妈的路。” 现在他说，孩子的关键在母亲。这事儿，他谁都没说，无人可说。此时忍不住跟丁杰一吐心头的郁闷。丁杰不相信，又没理由不信，兀自接呀，这人真是可以变的啊！你当年他对你的一片心，那叫动人。安夜不明白，一片心什么事儿啊？得知安夜居然一直不知道当年彭飞为他做的那事儿，丁杰是感慨万端。这世上还是有男人的，怕伤害妻子，宁肯委屈自己。是，当初他们约定不告诉安夜，事儿没办成，告诉了，等于是二次伤害。但是丁杰没想到，彭飞能保持缄默至今。丁杰对男人的印象总体是不佳的，他前夫啊，他手下的王主任啊，孟总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心胸狭窄，虚荣脆弱，还爱吹牛。绝不能说差男人都让他碰上了，这肯定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。西方女士优先的绅士风度不过是秀，女士们只在无关痛痒的事儿上能优异优先，比方进门的时候，可走在前头。关键事儿上呢，利益上呢，男人与女寸土必争，分毫不让。相比起来，中国男人比西方男人强，至少表里如一，不致误导女人，何时何事何地，须眉不让巾帼，包括进门，尤其进公交车、地铁，那些比较窄的门，进那些门需要挤，挤需要体力，方显男人优势，男人本色。因此中国女人才比他国女人明事理、觉悟高，懂得发愤图强，也因此会出现阴盛阳衰。彭飞的存在将丁杰的男人观顷刻间颠覆了。男人不是传说，看你有没有福。当下心生羡慕、爱慕。爱慕是针对彭飞的，脸不由得发烫，赶紧正正脸色，正襟危坐，把事情一五一十跟安夜和盘托出，包括彭飞未见孟总一再跟领导请假挨批一事儿。那几天彭飞跟他保持热线联络，彭飞每一步行动与结果他都了如指掌。安夜急急忙忙地回家，回家就给彭飞电话。从上次谈崩以后，他们一直没有通话。彭飞也许因为忙，也许不是，他这边呢很明确，就是不想听到彭飞的声音就烦。安夜大步上楼，有那么多的事儿要跟彭飞说，要商量自己工作的事儿，东东上学的事儿，还有他自己最近怎么样啊，忙不忙啊，累不累啊，什么时候有机会回家呀，回家想吃点什么。没想到彭飞背地里为他想的那么细，做了那么多却不说，相较之下自己简直就是个怨妇，动辄嫌人家冷漠了、生硬了、不体贴了。怎么就不想他那是一种正视现实的态度呢？自己都三十多了，还是像小姑娘一样让男人随时一辈子哄着，想想都脸红。 鹏飞在家。刚到十分钟，这会儿正躺在双人沙发上看天花板。有一段时间了，他感到腿疼，刚开始没在意，后来疼到踩跺都使不上劲儿了，方去354医院检查。给出的检查结果是游走性关节炎，结论是不适合继续飞行。他不信，团里师里都不愿信，让他去上级医院继续检查。最终，北京空军总医院给出的结果与结论同354医院一致。团里把他的情况上报到师里，师里建议让他先回家休假，同时治疗。354医院在师部驻地。走前，于建立请鹏飞到家吃饭，还开了酒。酒斟上以后，鹏飞端起来，一饮而尽。喝完了，又给自己满上。从前，每次喝酒前，他都得先算时间，在不在飞行前的48小时之内。以后不用算了，想喝就可以喝。又一饮而尽，拿起瓶子满上，又要喝，被于建立按住了。鹏飞嬉皮笑脸：“政委，好不容易喝一回。”于建立圆脸铁黑，一反常态，厉声喝道：“够了！”鹏飞怔怔的看着于建立。于建立与十几年前变化不大，除鬓角添了几根白发。十几年前的那天清晨，他们被学院通勤车接到分队宿舍楼前，徐东福、于建立在楼前的太阳地里等着他们。几步之遥就是树荫，他们却就那么笔挺地立于太阳底下，不知是想给这些学生兵做榜样，还是给他们来个下马威，亦或是二者兼有。第一眼，鹏飞对徐东福印象很好，对于建立一般。徐东福比于建立更像军人，不论神情、军姿还是相貌。于建立略胖，一张圆脸，没棱没角，大厨的围裙比军装与他更合适些。后来呢，鹏飞开始讨厌徐东福，但是也并没有喜欢于建立，不喜欢他那与形象十分吻合的性格，黏黏糊糊，婆婆妈妈，圆润光滑。不知政工干部都这性格，还是因为这性格才当上了政工干部。再后来，他开始佩服徐东福，直到离开预校，却是直到离开预校，对于建立的印象始终没变，不喜欢，不讨厌，还是最初的一般。这印象的初步改变，是二人成为同事后的那次深谈，才知道，这个在军营里很不起眼的军官，有着那样曲折的过去，不凡的思考，炙热的情感。教导员，鹏飞脱口而出，完后改口：“政委，还记得预校操场边上那架破歼五吗？李伟走的头一天中午，拽着我去给他照相，为这徐东福差点把我开了。哼， 李伟现在干得不错，作训鼓掌，烟彻底不抽了。王建凡是空军油料所工程师，他其实啊，适合当工程师，不适合飞行。宋启良搞机务，大队长，哦，还有罗天阳，大老板了，又换了辆宝马。还有谁呀？对对对，康正直。康正直干什么去了？我对那家伙印象不错，比张前好。政委啊，于建立说，吃口菜。鹏飞喝多了，话太稠。鹏飞不吃，继续啰啰嗦嗦。还记得有一次英语课，教员拿来了麦克阿瑟的一篇文章，那篇文章的最后，你知道麦克阿瑟说的是什么呀？他说呀，在他军人生涯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他想到的是学员队，还是学员队。于建立锁着眉头，你走到尽头了吗？鹏飞说，吃菜。就吃菜，加一大块鸡蛋炒香椿，放在嘴里嚼，怎么嚼都咽不下去，喉头被堵死了。抓起茶杯，仰脖灌，想用水送，许是灌得猛了点儿，被呛得噗的一声，连菜带水就喷出来了，全部喷向了面前盛着饭菜的盘子碗子。鹏飞下巴上挂着菜渣汁水，面对被他污染的一桌子菜肴发呆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